不止一个火力线。所谓旁观者清，场边观战的轮回选手们看到这儿也意识到问题所在了。不是吴起形成的突破，而是他被诱入了苏沐橙设计好的攻击阵。但是苏沐橙可不是什么新选手啊，第四赛季加入联盟的黄金一代，成名早，出名快，被其他战队重点研究的也就早。火力线的理论也不是新提出的，从很早开始研究枪炮师选手时，找出对方的火力线就是重中之重。苏沐橙的火力线照说早已不是秘密，这东西也当不得秘密。因为这是竞技，每个人在场上都会全力以赴，枪炮师的火力线更是每一位枪炮师选手的极限输出。打比赛拼尽全力都嫌不够呢，哪有人还藏一手留一手的？除非是欺负水平相去甚远的，那倒不必尽全力，可能进了这个联盟的水平真都悬殊不到会被欺负的地步。轮回的选手们面面相觑，星心不是他们会轻视的对手，苏沐橙也不是轻易可以打发的敌人，哪怕首轮他们10-0完胜了对方，可这一轮他们的备战反倒更加积极认真。可是真没发现苏沐橙的火力线居然不止一个，之前的比赛中他可完全没有表现出来过。 他更强了， 周泽凯此时突然冒出来一句。其他人皱眉继续望着比赛场面，沐雨成风的炮火中，吴起残忍静默的冲刺很不顺利，沐雨成风却是一边炮轰一边闲庭信步的向后退却，双方的距离反倒越来越开，甚至 火力线， 江波涛叫道。这个距离是他们认知中苏沐橙的火力线位置所在，残忍静默被攻击压制，苏沐橙操作沐雨成风后退拉开距离，本已突破苏沐橙火力线的残忍静默却被这样又推送回了火力线。炮火如狂风骤雨般倾泻，攻势明显比之前更胜一层，这才是苏沐橙真正的火力线，吴起原本已经突破的火力线。结果就因为没想到苏沐橙的火力线之后还藏着一道火力线，冲刺受阻，顿时被倒推回去。那道众人所不知的火力线就已经阻得吴起难以上前，而此时深陷的这道更是众人所熟知的苏沐橙真正最强悍的火力线。炮火中残忍静默的生命急剧下滑，深陷枪炮师的火力线会怎样，他们这些有经验的职业选手又怎会不知？枪炮师不会傻站在那里站桩输出，也会根据对手的反应进行走位调整，以便让目标持续性的深陷火力线当中，火力线进来容易，出去可就难了。轮回的选手们这时齐齐望向了孙翔，他可是和苏沐橙当过一年半队友的人。 你知道他有这种程度吗？ 吕博远推了一下孙翔问道。孙翔摇头，一脸的茫然。其实自从他到了家世以后，家世从第四赛季起组成的枪与炮组合可以说就宣告解散了。虽然一叶知秋、沐雨成风这两大角色依然都在队中，但貌合神离，完全没有了昔日最佳组合的风采。孙翔很郁闷，可苏沐橙的职业素质无可挑剔，但就是和他不来电。搭档这种事儿也是要讲缘分的，硬生生掰在一起，最后一塌糊涂的在联盟里也屡见不鲜。可是作为队友，孙翔也确实不知道苏沐橙的火力线还有这么多的花样。 看他的能力，我觉得他的火力线是可以掌控到更大范围的。小周，你觉得呢？ 江波涛说。 嗯。 周泽凯点了点头。 但他有意节制了技能，让火力线范围较小但更为集中，而后利用空档出来的技能搭配交错，开辟出了第二个火力线。 江波涛分析道。周围轮回诸将连连点头。他们这边可就不像星星那边还有新秀了，轮回的阵容是数年间最稳定的， 他们这一批选手共同成长，共同积累经验，相互之间的了解默契都很深，沟通起来轻松简便。轮回连续两冠，这是这批选手都成长到了开花结果的地步。冠军永远不缺运气成分，但也要有对应的实力才能把握住运气。此时这对冠军队的成员三言两语就把苏沐橙目前采用的打法给分析透彻了。 这可真有点狡猾呀， 江波涛继续说着。 是啊，如果需要的话，相信他也可以将火力线放大，而不是这样切割成两个火力线， 吕博远说道。 但他可一直都没有那样做，留有余地倒显得变化多端了，分寸感真好， 江波涛感慨着。 武器不妙啊， 剑客选手杜明说。众人沉默，很遗憾他们赞叹了半天的选手其实是他们的对手，对方表现越出色，对他们来说其实越麻烦。不过冠军队的自信确实非一般可比，对于可能的失利，他们的心态看起来都相当平和，丝毫没有因为连续的落后而有丝毫慌乱。最终苏沐橙拿下了这场胜利，萧山场馆内的欢呼声经久不息。这可是轮回啊，那个强大无比的轮回。但是现在星星战队可是以2-0领先呢。吴起回到了轮回选手席，输了比赛当然高兴不起来了。 真是太狡猾了， 吴起接过队友递上来的毛巾，在擦了擦手后很郁闷地把毛巾摔在了座位上。很显然他到底也察觉到苏沐橙的枪炮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下回注意，下回注意， 队员们纷纷安慰着他。 看我的，我去给你报仇， 吕博远说的。 又不是擂台赛，报个屁仇啊， 吴起瞪他。 一会儿团队赛你亲自报仇， 江波涛对他说。 团队赛我首发吗？ 吴起星星眼。 下回，下回， 江波涛咳嗽。吴起恢复一脸郁闷状。事实上这出场阵容最迟在赛前的备战室里就都会宣布了，很少有到了现场才最终点兵告诉选手的。吴起也早知这次团队赛他还是第六人，不过就是表现一下对首发的渴望罢了。其他队友看他这模样都笑了起来，现在想在轮回打到团队首发那可真有点不容易。不过能像轮回这样将这个相当敏感的竞争话题宣之于口的，那也是很了不起的氛围了。 我上场了， 吕博远和队友们招呼了一声出战了。星系那边第三阵派出的选手正巧也是一位格斗系的包子。 哎呀，是这家伙，这我要输掉你们不能怪我啊，那家伙很莫名其妙的。 吕博远看到星星的出场选手，连忙又回头朝队友们交代了一声。 输了你的首发位置就交给我来承担吧， 杜明喊道。 交给我，我。 在轮回打着轮换的选手纷纷起来凑热闹，吕博远笑笑已经继续迈步朝比赛场上走去。 不愧是冠军队啊， 轮回战队的情况星星的诸位也有留意。个人赛连败两场，队伍却不见半点焦躁的情绪。这支队伍其实并没有太老的老将，但气质却相当沉稳，或许这就是连续两次冠军带来的自信所凝练出来的。即使上来先失两局也没有让他们丧失信心，那种先拔头筹所能建立的心理优势在轮回身上却显得空落落的，反倒是他们的自信，他们的沉稳，他们的不慌不忙让对手有些心里没底儿。不过眼下第三场星星出战的选手是包子，心里没底儿这么细微的心情他是没有这种设定的。昂首挺胸，包子大踏步地上了台，全场给他的呼声也不小。星星的出场阵容在全联盟来说都是流动性比较大的，包子相对而言出场并不算十分多， 不过在星星支持者中人气却还不错，因为他总能给人们带来惊喜。有包子的比赛，无论胜负，总有一个特别的看点。 轮回第三个上阵的是吕博远，这位选手是一位典型的大赛型选手，心理素质非常强硬，擅长逆境中爆发，制造赛点。现在轮回两分落后，个人赛第三场由他上阵，倒是一个正合适他发挥的氛围啊。 电视直播中的解说潘林在点评着即将上场的两队选手。 星星这边派出的是包荣兴，这位选手呢，他是一个无论何时何地状态都比较飘忽的一位选手。李指导，您觉得是这样吗？ 潘林说。李一博咳嗽。李一博连续咳嗽。 包荣兴这位选手大概是最能带给人意外的一位选手了。 李一博如此总结道。这样一个会给人意外的选手，他实在不敢做出任何预测。 好的，比赛现在即将开始。 潘林宣布。场上双方角色载入出现在地图上。星星流氓包子入侵，轮回则是目前荣耀第一柔道云山乱。 好，比赛开始，双方角色都直接朝地图正中冲去了。 潘林叫道。 吕博远抢先出手了，柔道这个职业其实一般来说经常会后发制人的，不是吗？李指导。 是的，因为抓取技能可说是荣耀中判定最强的技能，所以柔道拥有强行穿破对手攻势的能力，这种在对方技能中途发动的攻势反倒会让对手比较难以应对。 但现在吕博远很主动啊。 啊，毕竟轮回现在连输两场了，需要强势一点，提提士气嘛。 话音方落，场上吕博远一条消息弹了出来。 你这家伙，我可不能给你乱来的机会。李指导。 潘林扭头看向李一博，李一博则一脸苦笑。今天这是什么节奏啊，轮回战队也打起解说脸来了。